Hello， 我是钟胜钟，祝大家大吉大利，一本万利。 大家好，我是钟小玉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 新年大家喜洋洋耶，灯满楼窗花满堂耶，锦绣素心意，天伦共一塔，爆竹十九岁，锣鼓喧天下。恭喜大家新年好呀，年年岁岁乐安康。 新年一片新气象哎，满街满巷好热闹哎，楼灯舞得好，市灯舞得妙，寿星来拜年，神送元宝。恭喜大家新年好呀，年年岁岁乐安康。 大家喜洋洋耶，灯满楼窗花满堂耶，锦绣素心意，天伦共一塔，爆竹十九岁，锣鼓喧天下。恭喜大家新年好呀，年年岁岁乐安康。 满街满巷好热闹。